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处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夜思雨时是一档广播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这个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和大家会分享的是一些情感话题。我们会说到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一些问题，在我们的节目中来讨论。那这些问题呢，也都是我们的听友，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来咨询的，我们在节目里来探讨的。如果您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学博士，白露老师。白露好。 思妍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哈，这个有一位女生，她说我这个已经过了32岁了，我现在就想问啊，是不是因为谈恋爱的次数谈多了，谈多了之后就会发现越谈恋爱越没有意思，越没有味道。她说我说不上我谈了多少次了，大大小小的恋爱大概也谈了有10来次了，就会有一个发现，第一是觉得他不合适，下一个也许更合适。第二，谈了第二个之后，就会觉得，哎，他身上这些问题比不上前男友的，前男友似乎在这些事情上做得比他好，他呢不如这个，这一点又不如那个。总而言之，我在每一个谈恋爱的人身上，我都可以找出来和前任比较起来的一些缺点。另外就是，总是觉得如果和他不合适的话，再谈下去太吃亏了。如果再耽误时间的话，也是太吃亏了。所以谈着谈着就没有耐心了，稍稍发现对方一点缺点，我就想退缩了。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谈恋爱。其实我条件挺好的，应该算是长得也漂亮，各方面也都还行吧。而且呢，男生好像还很喜欢我这个类型。别人说找不到，找不着，可是在我看来，我很容易找到男朋友，只不过就是每一次谈下去好像就觉得没意思了。现在也有我周围的朋友告诉我说，是我谈恋爱谈的次数太多了，所以每一次啊，都好像是没有熬出那个汤的味道来。我想问一下啊，那我下一次恋爱该怎么谈啊？谈了10多次恋爱的一个女生哈。 我觉得这个东西因果好像不是这样的，不是说因为我谈过很多次恋爱，所以现在我每谈恋爱我就没有味道，没有感觉，而是说其实你一直没有活在当下，所以导致你谈了那么多次恋爱。什么意思呢？就是活在当下的意思就是我享受我现在的关系中带给我的一切，但你做的是我要不就跟过去比较，要不就是我觉得未来能找到更好的，所以你一直在活在过去或者活在未来，那么这个状态是比较可怕的哈。就是你如果这样持续下去，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永远都进入不到一段稳定的关系里， 啊，因为任何一个人他都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你总是拿若干个人的优点跟这一个人比，那这个人一定会被你比得一无是处。 嗯 嗯，所以我们看待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我们找一个合适对象的时候，实际上你在谈什么？第一，自己的感觉，对吧？ 对， 嗯，你待在跟他待在一块儿，你有没有心动的感觉？或者是你觉不觉得很舒服？两个人在一起很开心。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去综合的看他的优缺点。你要知道一个人永远是有优点也有缺点的，那么你要找到的那个人一定是他的优点是你非常欣赏和需要的，而他的缺点是你能够去接纳和包容的，那这样的一个人可能是会更适合你的。那我现在听起来，其实你的情感状态就像是我不断的在选，我遇到一个人，我但凡发现他身上任何一点不合适，我觉得就应该换。 嗯 啊，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当你觉得他身上出现一些你觉得不合适的地方的时候，你能不能想办法两个人去把这个事情化解了？ 嗯， 或者你自己去调整，能够不去关注他缺点的那一块，然后把你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他的优点和闪光点上。 嗯， 啊，这个可能是你需要去调整的部分。所以不是谈恋爱谈得多的错，而是你自己的状态和自己做判断的这个标准是一定需要去调整了。嗯 嗯。如果不调整的话，那么就是这样的，每一次的这个恋爱其实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想找一个人可能自己彼此都能够了解。 嗯， 如果目标是一段是走入婚姻的话，那这样一段关系是要深入下去才可以的。嗯， 对，是的，就是听起来是发现一个缺点可能就觉得没耐心了。 对， 我要换。 对 啊，也许下一个能更好。 对， 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一个想法哈。 嗯，好，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哈。这位是这样问的，他说，我今年25岁，男朋友呢是29岁，男朋友经济条件好，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一年多的时间了，刚认识我3个月的时候，他就帮我换了一辆车，这个车呢就花到了将近30万。那么我当时呢也确实被他这种气势给惊住了，然后和他在一起有段时间，自己还是挺自豪的，觉得他对我特别好，他对我买东西花钱很大方。可是现在呢，我就越来越觉得我们俩不合适，除了他买东西大方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再让我更欣赏了。可是我面临着和他要分手的话，这些贵重的礼物啊该怎么办？因为这个不是一般的贵重礼物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让我还他我没有这个能力去还。比如说像车是消耗品，现在已经开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即使卖了也卖不出这个价格了，所以我该怎么办呢？不知道该怎么办，很难受，别扭，越来越和自己较劲。 嗯，其实挺理解你这种两难的境地的哈。但是首先想说的是，在恋爱关系中，其实有这种金钱的纠葛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 嗯， 啊，就是我们说两个人离婚还因为财产打官司呢，是吧？更何况你们两个其实是一个并不那么稳定的恋爱关系的时候，就像你现在可能发现他并不适合你的时候，当你要分手的时候，这个金钱的这种纠葛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阻碍哈。所以希望大家在谈恋爱的时候，还是尽量在金钱这一块自己有一根弦儿啊，自己要怎么去应对。那么面对你的这种情况呢，我想告诉你的是，既然你觉得跟对方是不合适的，那么勉强下去其实对彼此都不公平啊。那你现在考虑到可能这个钱，对方送你的这些贵重的礼物是一个问题，但是呢有可能对方会觉得我有钱我就愿意这么花，对吧？我也不太需要你说分手了就把东西还给我，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很在乎这个钱就是我送给你的礼物，那你也必须要还给我。但是其实这个退一万步讲，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他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他选择送你礼物，其实他也知道你们两个还只是恋爱关系，而且可能在处了3个月的时候他就送了你礼物，那么他就要承担一个风险，就是如果分手了这个东西也没了，对吧？所以你可以尽可能的去补偿他，比如说力所能及的是把礼物还给他呀，还是怎么样。但是呢，如果他非常强硬的需要你把所有的那个价值，就是原来的那个价值都还给他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强硬一点，表明你的态度 啊、嗯，但是可能不会，不一定真的发展到那个程度。跟他先好好的谈一谈这件事情。 可能以前还收东西的时候，还是觉得蛮开心的，因为毕竟觉得是恋爱当中的男朋友买给自己的。我们很多女生都会因为这个感到啊、高兴。嗯，就说哎呀，这是我男朋友给我买的，你看我男朋友多大方，给我买了这个，给我买了那个。 对， 但是确实，如果有一天感情大家出现一些你认为不再走下去的一些状况，那么怎么张这个嘴啊？还真是的啊。我们这里要两头说了，男生，如果你和一个女生还没有特别确定你们未来会怎样的时候，别花太大的钱。 对，是的。 小一点的礼物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女孩子也开心。 对。 那么你可能在为女孩子置办这些礼物的时候，你去采买这些礼物的时候，你也很用心，这也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对。 但是说出手，我们就说这个，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或者家境稍稍富裕一点的，那么出手你就要给他送几十万块钱的车，这个将来两个人万一出现什么状况，谁都很为难啊。 对， 你说你要还是不要？你要吧，显得你挺没有男孩子的那个气概的。你不要吧，你可能也会心疼。那对方也是这样，还不还？所以我们一直都说不建议有大的，这样的一笔钱礼物的这样的相互之间的来往。在这个两个人恋爱关系当中。 对，是的。其实是风险很大的，而且会导致很多很复杂的问题。 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在这方面稍稍克制一下。 对、 即便你是想对方示爱，那么也是等你们的关系稳定了之后，那再用这样的方式来示爱。而且示爱还有很多种，如果你在这之前你想追对方也好，你是想向对方表达你的好感也好，你的大方也好，你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对，是的。 是吧，还能让人家和你都更舒服一点的方式哈。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夜私语时，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私语室，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白露。我们再来看有一位啊男生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对一个女孩子挺好的，真心喜欢吧，但是我发现这个女孩吧，你约她她出来，可是她不走心，你跟她说什么她也愿意跟你聊天，那你约她的时候呢，如果她没事儿，你周末通常还能约得上她，这就让我知道她现在没有交往的男生。但是做任何事情她都不走心，特别是她好像没有把你要当她男朋友的意思，就把你当成了她的一个朋友，聊天说话都没有问题，你想牵她的手她是不给你牵的，你想做一些你认为可以晋级恋爱关系的事情那也不行。到一定的点儿，他有的时候呢他就说他还有别的事儿，甚至还有的时候呢我约他，我们两个人吃了一半挺高兴的，他一女朋友给他打电话，他就对人说你也来吧，过来一起吃。总而言之，越来越多的时候我看得出来他只把我当成一个朋友相聚，那么我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备胎吧。我就想问你们啊，对于这种不走心的女生该怎么办呀？ 其实我觉得你自己都知道答案哈，很简单，就是把这个事情挑明啊。其实女生这样的表现可能有两个方向的原因哈，一方面可能是她确实就把你当成一个朋友，或者说也许他就把你当备胎啊，他没有想跟你发展恋爱关系，只不过是可能觉得跟你相处还比较愉快，可以做一个朋友，一块吃吃饭，一块玩一玩哈。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只是暂时没有决定跟你走入恋爱关系，也许他觉得并不是说你就不合适，但是呢可能我需要更多的相处来了解你啊，来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谈恋爱。所以 如果你跟他挑明，你就跟他说，你说我的确是抱着想跟你谈恋爱的目的来约你的， 嗯 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给你反馈。如果没戏，那就让他直接告诉你，你决定，那你就要决定是跟他继续做朋友，还是朋友也不做了哈。那如果他是后者的话，那可能你们可以作为这样的朋友的状态再相处一段时间，然后再来做决定，说两个人合不合适。所以其实远离这个，或者说对这个事情做一个决定和一个判断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但是我们很多人是因为恐惧啊，或者是担心我们走不出这一步，只要你勇敢一点，其实你一定能够知道答案的。 嗯，好，嗯，如果对这个女孩子，或者如果有的女孩和男生在一起也有这种感觉哈， 嗯， 就是对方好像都不走心， 嗯， 都是拿自己当做一个备选之一，真的就叫大备胎。男生也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女生也能遇到这种情况哈。就是我们已经心知肚明了，其实我们接下来为难的就是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充当这个角色，这个角色有没有转正的可能呢？ 嗯，我们不能说这个角色没有转正的可能哈，也有啊，也有转正成功的案例哈，但是呢，就是其实它取决于对方的性格，就是有的人就是下定决心把你当备胎，那你基本上就没有转正的希望了啊。但是呢，有的人觉得我努力一把，没准有戏呢。 嗯，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要去做一个抉择哈。比如说，有的人会说，哎，我就努力半年，对吧？如果半年还没机会，那我就放弃。 对 啊，有的人就决定，那我就干脆不努力了。因为这样的情感关系，有的人会觉得我得到了，其实也没那么可贵了哈。那有的人会一直被动的等待下去。其实最后一种状态是最可怕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点自欺欺人，就是我们不想从那个状态里走出来。其实我们讲就是把别人当备胎的人，我们看起来挺可恶的哈。但我想说，其实成为备胎本身的那个人，你也是有责任的。 嗯， 你是可以选择从那个状态里走出来的。为什么不呢？其实可能是你自己有一些自己的问题要去面对。 一位女生说哈，我自己呢有一份好工作，家庭也很好，但是我认识了一个男生，他呢就是那种出入麻将馆的那种男生。我都不敢告诉我周围的朋友，因为我的朋友是很难理解我找了这样的一个男生。他在他不忙的时候他都和我在一起，不忙的时候通常都是他不玩的时候他会陪我，而且呢我的生活中没有他这样的人，我父母，我周围，我的这些表兄表弟们，家里的这些亲戚们生活的可能都稍稍压抑一点，没有他这样，他就是那种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他是这样的人。每天呢骑着电动摩托车到我们单位门口来接我，我怕单位的人看到，都让他离得更远一点儿。他呢接到我以后喜欢让我和他的朋友在一起玩，他的朋友都跟他差不多。其实我就是想告诉你们，我的家庭出身和他的家庭出身不一样，生活和他的生活也不一样。他平时喜欢的东西打麻将，我可能一辈子也学不会。但是我们俩现在就在一起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能不能在一起呢？你们会觉得有什么决定着两个人能在一起还是不能在一起呢？ 嗯，其实打麻将这个事儿，我觉得挺有地域文化差异的。我认识很多湖南的朋友，可能两口子夫妻两个人全打麻将，但是他们确实是，我们会看到有些人是有节制的在打麻将，就是我可能需要放松的时候去玩一玩，但是呢我工作的时候或者我生活的时候我也是很投入的哈。那其实可能有一个其中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你的男朋友是不是有节制的在玩麻将，还是说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问题的那种玩哈，甚至是有一些赌的成分在里面哈，这个是你要去考虑的一个客观因素。那在另外一方面，其实你提到了可能更多的不是打麻将本身，而是说两个家庭的出身的状态会有不同，或者是你们的生活习惯会有不同。但其实呢我们讲两个人如果想走入婚姻的话，我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习惯的不同的啊，就哪怕你是你们俩一个地方的， 没有任何地域的差异，甚至你们俩就住前后楼啊。但是每个家庭内部其实它有些习惯也是不太一样的啊，就是可能小到比如说你毛巾习惯放在哪儿啊，有的时候结婚之后可能都会成为一个冲突点啊，为什么我放这儿你老放那儿，给我拿走啊，就很有意思。所以其实可能它本身是在于我们如何应对我们生活习惯的不同啊，当然也在于有一些他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的理念你是不是能够接受的啊，比如说打麻将你不打没问题，但是你是不是完全无法接受一个人打麻将？如果你完全无法接受，那我会觉得你们两个人还是不合适的啊，因为他一打麻将你就会很难受啊。那么如果你是能够接纳的，两个人也能够处理好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两个人适不适合走入婚姻呢，一个是看有没有对方的一些事情是触碰我的底线，是我完全不能接纳的，另外就是那些可能我接纳起来有些困难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够找到一个方法，通过沟通也好，通过去协调也好，能够彼此退一步也好，让他能够在我们的接受的范围内啊，继续存在着，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嗯， 下面一位问女士问道哈，她说：“我和我老公在一起的时候呢，我是未婚先孕，那么这个当时啊，婆婆知道我怀孕了以后啊，还是挺高兴的，马上就让我们俩结婚了。”而且这个因为我还怀着孩子，所以呢婆婆在我结婚之前几乎承担了所有家里面要做的一些事情，包括我家的装修。我家的装修风格非常的老人化，就是因为我婆婆帮我盯着的，买的很多东西都是她认为很喜庆的，因为她说这个我们也会有孩子出生，所以呢她在这方面还是整个把家里都布置得热热闹闹的。我挺感激她的，虽然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问题啊，但是呢她毕竟还是一个很好的婆婆。有一些人我听说了，如果婚前怀孕了，那么公公婆婆会看不起，但是我很幸运，在这个期间婆婆一向都对我很好。现在问题是我自己的妈，我妈来了，而我妈呢是一个特别挑剔的妈，我妈处处和婆婆对着干，处处都觉得婆婆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我，或者我妈早就带着一颗防备心来的。我呢告诉我妈婆婆不错，我妈说我太单纯。生完了孩子了，两个老人在家里就有很多的矛盾，婆婆和我妈。虽然婆婆做事还不错，但是婆婆毕竟也是一个有脾气的人，两个妈在家里边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非常的难受，受夹板气。本来和婆婆矛盾很少，现在和婆婆也开始有了一些矛盾了，婆婆也开始不高兴。婆婆在这个家里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么我妈呢总是有很多的挑剔。当然我自己的妈对我还是非常好的，对孩子也很好，对我老公也很好，就是对婆婆不好。所以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其实是这样的哈，我们都讲婆媳关系难处，但我觉得两个妈在一块儿更难处。就是可能很多走入婚姻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哈，因为你想他们是同年龄段的两位老人对吧，他们有各自的生活习惯会很不同，想法观念也有很多不同，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而且年纪大的人呢其实他不像我们年轻人，因为就是年轻人通常我们还能变通一下啊，年龄大的人我们会发现他更执着于自己的那个想法和一个标准哈，所以就特别容易起冲突。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最好的方法是别让他们俩待在一块儿啊，真的就是这样，因为他们俩在一块儿势必会产生矛盾，而这个矛盾的调和呢势必要落在你身上， 对， 所以你一定会觉得很头疼的。那能不能安排他们说，比如说婆婆在这一段时间对吧，然后妈在这一段时间，两个人分开呢，第一解决了矛盾，第二呢也让其中的一方有时间去休息休息对吧，过一过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当然我不知道你家庭里有没有一些困难说婆婆和妈一定要在一块儿哈，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能够找到很多应对的方法的。如果你实在不行啊，就是一定要让婆婆和妈都在这儿的话，我觉得那有些矛盾你就得忍受着啊，就是让他们两个不产生矛盾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啊。然后你可能就唯一能做的就是两边都去说和一下啊， 对， 告诉 彼此就是做一个沟通的桥梁嘛。 对 啊，但是这个想没有矛盾这件事情，我觉得就不要想了。 对， 就做好应对这个麻烦的准备。 不知道你们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两个老人家都在一个屋檐下哈。如果说两个老人家这个平时都是这样的，就在一个屋子里边，那就难免了。 对， 无论是吃啊喝啊，对孩子啊这个。这些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你要么你要是有能耐的话，你就让他们分工一下。 对， 有人负责外围，有人就专门负责这个厨房，每天做一日三餐，这个出去买买菜。那有人呢，可能专门负责带孩子，这也都好办一点儿哈。 对， 或者不行的话，你就可以让，可能让你妈妈离开，是不是更方便一点？就看来你是和公公婆婆平时。你妈妈没有来的时候，你们的关系更亲近一些吗？是这个意思哈。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自己做一个安排，省得你自己也觉得很难受很别扭。 对， 虽然这个我们和自己的妈亲，但是其实生活中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亲人不见得会跟你讲道理的。 对，越是亲人越不讲道理哈。 自己的妈要是不讲道理起来，也是一样不讲道理的，是吧？ 是的， 所以你要觉得难受了，你来做做改变吧。今夜思语时，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会继续回答大家那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的问题。 放宽，精彩又怎样？爱情的使用量，尽量减半。睡得太晚，梦太频繁，别来烦。帮个忙，独自呢喃，天都快亮，又回想。无尽无尽的夜晚，不太阳的小酒馆，没有人急着回家，没有人想各自回家。无尽无尽的夜晚。爱在舌尖上打转，测试他对我有多疯狂，原来只是精神上对爱渴望，那么向往，那么他对我有多疯狂。 青蛇山，为爱渴望，那么向往，那么困难，对爱渴望，对爱渴望。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心理学博士白露，我们和大家来讨论各位留给我们的这些探讨的情感问题。那么和我们节目呢互动的方式是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给我们发微信，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这些情感问题，可以在广播节目中一起来讨论。我们来看哈，有一位这个女孩说到的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一下，我男朋友呢在海淀那边，我自己呢在通州这边，那我们都是因为我们各自的公司，就在我们所住房子的附近，所以呢，我们都是和别人在合租的。现在和他一起合租的一个男生退掉了和他合租的房子，但是呢有一个公司的女生提出要和他合租，那个公司的女生呢和他是在一个公司的，我过去也听他提到过那个女孩，那个女孩他提过好几次，我不算认识，但是知道他们在工作中有联系。现在那个女生对他说刚好自己的房子也到期了，那么想和他租到一起，离公司还能够更方便一些，可是我心里挺计较的。我和我男朋友的感情还行，但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也会对男朋友有一些不放心，特别是在这之前，我的前前男友是因为和别人劈腿我们俩分开的，那次对我的伤害很重，那次我好长时间都没有缓过来，而且有一段时间我就会觉得正常的谈恋爱中我也会很不放心对方，有时候如果对方告诉我说在加班，我心里就会特别的不安，就会在想他到底在做什么，过一会儿我会找一个理由打电话过去，或者他在家里边说他在家里边忙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比如说他赶一个文案之类的，我过一会儿也会打电话过去，我只是想听他是不是在骗我，他说话是不是方便，总而言之我就是没有安全感。那么这样的话，他又和他的那个女生同事一起租，我更没有安全感了，我现在就担心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说呢，他主动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我该怎么回应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哈。第一个层面就是现在你遇到的这个现实问题啊，就是你的男朋友可能他公司有一个女同事希望跟他合租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无论你出于什么原因觉得他们合租你会很不舒服，你就可以直接的表达给你男朋友。 嗯 啊，因为在感情中其实这个是可以坦诚的， 嗯 啊，当然我们不是说去指责对方啊，你为什么想跟别人合租哈，而是说你告诉对方说，我听到你要和女生合租，我是不舒服的，不开心的啊，而且我有很多担心，这些是可以表达给对方的，然后两个人去讨论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啊。也许男朋友听到你这么说，他就决定不跟那个女孩子合租了，再找其他的合租对象都是有可能的哈。那如果他还是很坚持，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他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说服你啊？这个在讨论中你们都会越来越清晰。那另外一个层面我想跟你说的是，其实你意识到了是你过去的一段情感关系，因为有一个被劈腿的经历之后，让你现在在感情中会特别的没有安全感啊，你会去可能时常希望掌握对方的行踪，或者担心对方是不是在骗你。 嗯， 那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可能那段感情带给你的一些心理上的创伤是没有被解决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建议你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情感咨询师来帮助你从那段经历里走出来。因为这个不安全感它出现之后呢，你会发现可能它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你可能一开始只是担心，后来你希望去掌握对方的行踪，甚至到最后你会希望一天24小时他都能够向你报备，或者干脆就在你身边待着啊。所以我们应该是尽早的去处理自己的这个状态的。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跟对方没什么关系，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不安全感而已。所以建议你早一点去面对他。 那么她男朋友现在碰到的这个问题，如果这个女生自己处理好了自己的安全感问题，那么她会能够接受很多。 也不一定。这个其实能不能够接受自己的男朋友跟其他女生合租，这个跟安全感倒没有多大关系啊。这个其实更多的是我的一个看法和价值观。比如说我认为我的男朋友就不应该跟其他的女生合租啊，不管他们是不是会有问题，我都认为不应该这么去做。那这个其实你是可以去表达出来的，而且其实伴侣双方需要去讨论。那么如果你这个事情很坚定的话，如果对方是能够让步的话，他应该尊重你的这个想法啊。那如果他一直觉得跟女生合租没有问题啊，那你又很坚持的话，那可能你们两个人是不是理念上有一些冲突是解决不了的，这个你也是要去考虑的。所以我说这个事情其实是两个层面，但是他们俩并不是混在一块儿的啊，就是该去探讨这个合作的问题还去探讨，那么另外一个呢，该去处理你以前感情中造成的创伤就去处理啊，这个是不矛盾的两件事情。 对，以前感情的创伤带来的那种不安全感是需要去处理的。 对， 但是现在你男朋友如果说和一个女生要考虑要合租的问题，你如果真的不能够接受，你目前来说不能接受，因为你可能一时半会儿你这个安全感问题也没有处理完，甚至我们每个人的想法也不同。那你要问我们收音机前的姑娘们，可能有一部分会认为那哪能住在一起啊，肯定有很多的不方便，毕竟大家是住宿的地方哈，再怎么样说这个可能来来往往也会有一些不便哈。那这样有些姑娘们可能是很在意的，但有些女生可能会觉得无所谓啊，我也曾经和别的男生合租过，我没有觉得有问题啊，对吧，大家各走各的门， 对， 平时也没有什么往来， 是的， 是吧，可能是这样的。那所以就是就像白露老师所说的这样，你每个人的看法不同，你不知道这个每一个人接受的程度是怎样的。 对， 你一时不能接受，你就告诉他你不能接受，否则你如果现在不说，你每天都难受。 对，而且你过了一段时间再说，对方更接受不了。 对， 就是你可能觉得哎，我得控制自己，我得忍受着，对吧，我不能告诉对方，然后呢时间长了，没准对方都已经选择合租这件事情了，然后你再去跟他说你接受不了的时候，其实对方会觉得这个事情为什么你当初不说啊。所以在感情中特别忌讳会的是去压抑自己的想法，去瞒着对方啊。我们讲沟通的时候当然需要一些技巧，你不能什么都肆无忌惮的说，但是呢隐瞒绝对不是一件会带来积极影响的事情。 下面问我们问题的这是一位女孩子啊，她说我在一个工厂里打工，我自己现在还没有男朋友，现在呢是工厂里有两个男生，这两个男生年龄都比我大， 他们两个人啊，可能都对我有意，我只喜欢其中的，我只喜欢其中的一个，对于另外一个呢，我并没有想和另外一个交往，但是另外一个在我们工厂里边算是那种比较霸道的，力气也大，还能有一帮人和他在一起。如果我和我喜欢的这个男生好了，那他呢可能就会对这个男生和对我都有一些不利，而我们是一个工厂，也没有什么正式的领导啊什么的能管这样的事情，老板也就是看在我们每天都辛辛苦苦能为他挣钱，所以没有人可以支持我。我不知道现在我该怎么办，我和现在这个我喜欢的男生如果好了，就等于是害了这个男生了。 嗯，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难抉择的事情哈。就是感情上其实你自己已经非常清楚了啊，你是喜欢这个男生的，但是你又很担心说你跟他在一块儿之后，会不会另外一个男生会对你或者对他会， 不利， 有一些伤害哈，或者是不利的影响？嗯，那么这个其实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就是你会觉得，两个人如果在一起，能不能够找到一些方法，或者是两个人在一起会更有一些勇气来对抗这种可能，我们说是恶势力也好，或者是会对你们造成不利影响的人啊。也许你跟那个你喜欢的男生聊一聊，可能他有一些解决的方法也说不定呢啊。或者是说，如果你们两个真的感情很坚定，很希望在一起，有没有可能两个人一起离开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工厂去打工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其实我们讲，如果你下定决心要跟对方在一起，两个人一起商量，也许是能够找到很多的解决办法的啊。因为可能我们也不了解你们的具体情况哈，你们更了解周边自己的生活环境，可能会有一些更有智慧的想法，所以我会建议你不要自己一个人再去瞎想很多的事情啊。既然对方对你有好感，你们两个人去讨论一下这件事情，看看怎么去应对。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思于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 FM107.3 AM1026 北京市场播广播。 有一位男生他说哈，我是在校的大学生，现在呢认识了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呢比我大11岁，她呢已经工作了，我现在在他的公司里在实习，他呢现在是一个人，没有男朋友，他对我很好，我呢对他也是挺有意的，但是实际上我的第一个初恋就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当时就喜欢比我大挺多的，算是我爸爸的一个小徒弟，一个女生，但是她已经比我大了很多了，当时呢父母就为这件事情特别的生气，我爸我妈坚决不同意我会找比我大挺多的女生，可是我呢就是喜欢比我大很多的女生。现在在大学里我没有谈恋爱，我见到了她，我就觉得她很好很美，是我想要的，可是呢一想到我父母的种种想法，我也觉得如果我和她谈恋爱谈下去的话，那我会不会害了他？因为我父母其实主要的问题是我是独子，我是一定要和我父母在一起的，我不能辜负我父母，我父母所有的期望都在我身上，而且呢我母亲身体并不是特别的好，她是希望我将来会和他们在一起生活，所以如果我现在和他好了，那我将来也要回到我父母身边去，我该怎么办？我不能把他带到我父母身边去吧，因为我父母可能会不接受他。 嗯，所以这个男孩子现在听起来就是说，你很喜欢你的这个比你大11岁的女性，然后呢，你也想跟他谈恋爱，但是你觉得即使跟他谈恋爱以后也会分手。 嗯，好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确会对不起对方。就是除非是你一开始就说好了，说我们两个只谈恋爱，我以后不会跟你结婚，而且可能未来的某一天我会跟你分手，那么对方如果完全接受这个状态，那也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哈。但如果对方其实是奔着长期的恋爱或者结婚的目的跟你在一起的，你是这种想法，那一定是对不起对方的啊。另外我想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因为你提到说你是不能够我违背父母的意愿的， 嗯，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中国人对孝道的一个理解哈。就是我们讲孝到底是说我完全遵从父母的意思，成为他们所想象和想要的那种人，还是说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但我一样会孝顺父母。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一味的那种遵从父母的所谓的那种孝，压抑了我们自己的很多的想法和喜好，反而是在长期来讲是会产生问题的啊。就是一开始可能你觉得为了父母付出啊，你可能也甘愿，你宁愿压抑自己的那一部分，但是时间长了可能慢慢的你会对父母有抱怨，你会觉得如果不是他们也许我会有不一样的人生，那那个时候你对父母反倒感情上会变得越来越疏离，那个其实对父母来说是一个更不想要的状态。所以有的时候父母可能他现阶段从自己的角度考虑，他觉得那个人生是更适合你的，但其实你是有机会去说服他和向他证明你可以有一个自己想要的人生的。但如果你放弃这个机会，那你就势必要承受说你自己的情感会被压抑，你可能永远无法找一个你喜欢的那种比你年龄大很多的女孩子，所以你这件事情是要自己想清楚的。嗯， 对，这个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是要过一辈子的。 嗯， 而且如果也许有的时候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爸爸妈妈会如此激烈的反对你自己想找什么样的人，是吗？ 对，是的。因为就是第一听起来是可能你第一段恋爱关系也是因为你确实比较小， 对，还在上学， 对，上学的时候可能父母会觉得你的想法还并不稳定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很多父母他本能的反对就是会因为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会觉得可能两个年龄差很大的人在一块是有问题的。但是呢其实你有机会向父母去证明你是对这样的生活有所准备的，并且这个真的是你喜欢的人。你可能当你向父母展现你对生活有很多规划，你已经想象到可能面临的困难怎么处理的时候，很多父母其实是可以出于为你的幸福考虑的角度慢慢的去接受这样的情况的。当然可能一开始他还有些反对，但是我会觉得你现在完全就放弃了跟父母交流的机会，放弃了去改变他们的想法的机会。那这样相处下去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我知道你可能真的过不到自己想要的人生了，还是蛮遗憾的。 对对，如果是那样的话真的是挺压抑的哈，你自己要想清楚哈。有一位女生问我们一个问题，她说跟我父母和男朋友都说好了，那么下个月呢就要带我男朋友去见我父母，我父母呢也是很期待的。之前啊我父母呢见过我男朋友的照片，我男朋友呢发型比较特殊，长发是扎在后面的。我父亲呢当时看了一下就说这个发型怎么那么的奇怪啊。我的父母两个人都不喜欢那种奇奇怪怪的外表和外形，我的父母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保守的。我记得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当时和一个女生关系挺好的，但是那个女生因为染了头发，我父母就不让我和那个女生来往了。我的男朋友呢是属于那种在父母的眼里比较另类的父母，所以我就对我男朋友说，为了见我父母，希望他能把头发剪短，剪一个规规矩矩的发型，而且呢我会为他挑选当天适合穿的衣服，也就是符合我父母标准的衣服。他说衣服他可以同意穿我为他挑选的，但是头发就是不剪。他说留头发是他的事情，他认为我小题大做。可是呢我心里特委屈，我觉得他明明知道我非常希望父母能够同意我和他，父母能够看好我和他，可是这一点事情他不愿意配合。我对他说了，剪了头发还会长出来的， 那有什么关系？你还可以有你长头发扎起来，但是第一印象其实特别的重要。我看了一个资料，第一印象能决定后面的很多事情，所以我比较坚持。我们俩现在就僵在这儿了，我想问你们怎么说服我的男朋友呢？ 我首先想让你想一想，为什么你那么想说服你的男朋友。我觉得这个背后可能有一个想法是说，如果我的男朋友剪了短头发，那我的父母就不会反对我们在一起，那我就不需要费心去应对父母的这个反对，或者是我从小其实都是不会让父母去操心或者伤心的人，那在这件事情上我也不想违背父母的意愿，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在里面哈，所以我能够理解你希望男朋友去剪短头发的这件事情，但是我同时也能够理解你的男朋友为什么会去拒绝做这样的事情啊，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坚持，他会认为长头发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状态，对吧？那我希望对方接纳我也是我真实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所以你们两个僵在这儿呢，其实都是在坚持你们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一下，就是当你们去面对你的父母的时候，除了把头发这个发型改变以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是容易得到你父母的认可的？也许这些事情做到了，最终你的父母会说，哎，这小伙子各方面都挺好的啊，就是头发长了点，但是他也能接受啊，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你能不能够先转换一下思维的角度？那因为你可以设身处地的考虑一下，如果你的男朋友的父母对你要求的一件事情是你完全做不到，或者你很排斥去做的，这个时候对方如果强迫你，你是不是会很不开心啊？ 对， 所以我们换位去思考一下，然后找到一个，就是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不行了，能不能找到一个退一步的解决方法啊？不要一根筋的一定要去完成那件事情，因为我们其实两个人啊，你现在是遇到一个见父母的问题，那两个人如果以后谈恋爱结婚，还会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就是对方你觉得对方能做到但对方确实做不到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会退一步，因为任何事情其实我们都能够找到其他的解决方法，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执着于那一个解决方法，反倒把两个人陷入了僵局里，甚至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我觉得这个是挺可惜的一件事情。 一位女生在问说，我是路痴癌晚期，只要出去找路一定会迷路，即便是使用导航，前一段时间公司让我一直跑一个比较远一点的工地，我每次到那儿我都找不着，可是呢就我一个人去，没有同事和我去，于是呢我就给我男朋友打电话让他陪我，我去的那个时间啊，他是可以腾出来时间休息的，因为他比较自由，他可以把他工作的一些时间放在上午，那我下午去跑工地的时候，我特别希望他陪我，但是我跑了四次他只陪我了一次，他就找各种理由不愿意陪我，这在我们交往中经常会出现的，就是我需要他而他不愿意付出一点辛苦。我和他在一起好几年的时间了，我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两个人可以吃喝玩乐，但是呢他不愿意付出那么多，稍微让他劳累一点的事情他就不愿意做。所以我就想问你们哈，那这是不是就表明一个男生不爱一个女生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首先要这么看哈，就是你觉得你的男朋友不为你付出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结果哈。但是我们把单就是去工地这件事情拿出来看的话，我会觉得这件事情不足以作为判断你男朋友愿不愿意为你付出的一个标准。因为我们讲在工作中啊，这是你自己要独立去应对的一个工作的场景。那么男朋友呢，他不陪你去其实也无可厚非啊，就是他可能即使他工作能调整开，也许他有自己的其他的事情或者其他的考虑，我觉得这个是能够理解的哈。但是呢，你在生活中是不是在其他你特别需要他的时候，比如说你生病需要他照顾的时候他并不能去照顾你，或者是你很伤心的时候希望他陪伴你的时候，听你聊一聊你的一些痛苦啊或者是伤心的事情的时候，他也不愿意这样去做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同时你又是一个 特别在情感上有需求的人，就是希望能够找到的男朋友是能够陪伴你、支持你、爱护你的这种角色，我会觉得可能你们两个就是不太合适的啊。就是其实并不是说你男朋友就一定是不爱你，只能是说每个人在情感中他相处的这个模式会不太一样啊，有的人就是喜欢相对独立的相处模式啊，有的人喜欢黏在一块儿，有的人呢情感需求更重要一些啊，有的人可能是在其他方面的支持，比如说经济的支持或者是对我人生决定的支持啊更重要一些，所以每个人的需求不太一样，主要是看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个需求是不是能够配合的。 如果他不是一个你觉得愿意陪你去工地，愿意让你这个路痴能找着路，可能有些男生他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他体会不到这些，但是你也至少在你们俩的关系当中你能感受到他在其他的方面是不是和你在一起能让你很开心。 对， 就算是大家能在一起吃喝玩乐，那我觉得也是一种开心。 对， 是吧？就是他可能认为那是挺重要的，你是我的一个小玩伴，我们在一起能够一起很开心的分享这些。你要看你自己是不是你需求这些。 对， 就是说你会觉得我也就是我能要一个玩伴，其他的事情我来我还可以应对。 对， 但是如果你要的是那种你就是觉得要陪伴你风里雨里陪你送你，把你这个路痴能护送到某一个目的地，你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吃喝玩乐都不是最重要的，那可能这是他很明显的一个毛病，是这样吗？ 对，就所以说这个是相对的， 这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对对，你也并不能说这样他就是不爱你，也许在他认为那就是他的爱了。 对， 就是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吃喝玩乐也是一份爱。 对， 好的，今夜思雨时，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白露和大家的分享交流。如果您想在任何时间收听今夜思雨时，那么您也可以通过下载 APP 听听 FM， 听听两个听字哈，听力的听，听听 FM 找到今夜思雨时，方便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时间仁慈的倾诉那些孤独，像猫轻盈的脚步为起伏，归属有没有分出胜负？偶尔我也会幻想回到当初。